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智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十五集，谢成岩看完了整个过程，有点想笑。 你这个身份和这张脸就这么不好使啊？ 好使的话我会不用啊。 万一他其实没看见之前的热搜呢？ 他挺聪明的，应该能猜出我的身份。方队还是有一点偶像包袱的，他对好友说的版本是内测结束时终于找到了封印师，游说对方加入战队，只是不知为什么封印师有些抗拒，导致话题无疾而终，而没提自己被拉黑了。 那你今天和他打本，他就没猜出是你？ 方景行将装萌新的事儿简单交代一遍。他脾气不太好，我暂时不能让他知道是我。谢成岩了然，他还以为方景行是直播时一时兴起才改的声音，没想到是做任务。他和方景行一起长得大，第一次见他在一个人身上接连受挫，更是第一次见他为一个人做到这种地步。 他真的这么厉害啊？ 真的，能跟上我节奏的人由梦这边一只手都数得过来，全是各战队的大神，他有这个实力，难得的是还不毒。选手太出色有时候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反而会让战队的节奏脱节。可那封印师不同，之前他们联手打 BOSS， 他每次出手都卡在方景行技能冷却的空档，显然是懂配合的。有实力懂配合，所以方景行才这么想签他。不过他也没把话说得那么绝对。反正我目前还没看到他的短板，而且很奇怪，我查不到他的底细。路人高手和经过正统训练的职业选手是不一样的，那封印师绝对是职业级的。他当时好不容易找到人，眼睁睁地看着再次错过，实在太不甘心了。因此这段时间他把所有项目的职业选手全捋了一遍，包括刚退役的、黯然退役的、短暂闪耀又失踪的、和俱乐部有过矛盾的等等等等，他全查过了，没有一个符合条件。那个封印师就像是凭空冒出来似的。 你从内测里查也查不到？ 还在查。 其实也无所谓，你们现在又遇见了？ 嗯。 那你接下来是打算狂刷好感，慢慢处处感情再和他说？ 不，这事儿宜早不宜迟，那小子不是肯吃亏的人，骗得越久越惨。其实今天可以说，只是他摸不准那小子的反应，担心自己会被 PK 拉黑一条龙服务，觉得风险太大，这才没说。所以接下来他得抓紧时间彻底摸清那小子的脾气，争取尽快找个恰当的时机坦白。谢成岩也挺希望好友能成功的，想了想问道， 哎，他追星吗？哪怕他喜欢我的对象，我也会想办法安排他们见面的。 他不像追星族，但这不妨碍他问。于是转天八点半，江晨一上线就见到了正在等他的小菜鸟。游戏里的时间是按照现实来的，同样是早晨。魔域的白天，哪怕有光也是云溪光，斜斜的光打在广场上显得很静谧。方景行把昨晚打的装备交给他。 昨天你下线后我朋友就回来了，带着我打了几次本，他们队伍里没有封印师，听我说起你就给我了。 江晨没和他客气，道声谢接了过来。 他们还说如果大佬想打多人的本，可以考虑他们的队伍。 江晨点头，方景行不紧不慢跟着他。 对了大佬，你追星吗？ 不追。 果然。 你追？ 方景行下意识想说他也不追， 但转念一想，这小子现在不追没关系，他可以安利一波。 你知道谢承彦吗？娱乐圈的顶流，刚拿到影帝，主演的电影很好看，推荐你看看。 江晨一愣， 你喜欢谢承彦？ 嗯，我是他的粉丝。 这小菜鸟竟然是我那外甥的粉。现在看他似乎更顺眼了，我看过，是挺好看的。 这小子对谢承彦应该有一定的好感，以后真翻车了，把谢承彦拖出来救场或许有用。方景行又安利了一波谢承彦的综艺，紧接着话题一转。 大佬有喜欢的电竞选手吗？ 有。 谁啊？ 江晨。 方景行微怔，觉得名字有些耳熟，他去搜了一下，后知后觉意识到是谢承彦的小舅舅，眼前一亮。 这么巧，我有他的亲笔签名，大佬你要吗？我给你寄过去。 江晨再次愣住， 哪来的签名？ 方景行和谢承彦是竹马，这事儿谁都知道，所以方队不能说实话，江晨是朋友的亲戚，否则容易推理到他身上。 啊，家里的长辈以前是他的粉丝，又富裕的，他们如果知道现在还有人喜欢他，肯定愿意给你一张。 这是句实话，如果江家的人知道江晨去世30年后，现在依然有少年喜欢他，并练了封印师，绝对愿意送给对方一张签名照。江晨心情复杂。 不用了，我家里也有，让你家长辈好好收藏吧。走，我带你打点好装备。 不用了，大佬，你看我都齐了。 等你今年升上几级，这些你就用不上了。我挺喜欢你的，不用喊大佬，喊声哥。从今以后，我罩着你。 江晨觉得这辈子的运气大概都赌在命上了。昨天他没打算给小菜鸟弄装备，结果出的基本都是人家的，自己一件没有。今天他想给小菜鸟弄点好装备，结果出的都是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按明示的装备技少还没有人家身上的好。正式服不像内侧服的副本能随便打，而是每天只能打一次。他带着小菜鸟把15级的五人本全打了一遍，升级后又把20级的小本涂完了，最后揣着这一堆破烂站在副本门口沉默几秒。 没事，明天再打。 方静行内心松气的同时又有点想笑。 好， 我11:30下线，还有想打的东西吗？ 方景行看一眼时间，发现还有半个小时。 暂时没有，散散步或者钓钓鱼。 行。 两人便出了城，向郊外走去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